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05集，冬至被吃了。 伊丽莎白，配合我，拖住他！ 冰雪女巨人听见那把长剑上的冬至大喊，立马回吼。 可他根本不怕我的冰雪！ 几秒也行。 长剑从伊丽莎白身侧飞过，不足片刻停留。听见这样的要求，伊丽莎白不再犹豫，手一挥，冰风从半空刮来，海蛇身体周围的海水瞬间凝固成冰，并迅速蔓延开去，犹如寒冬君王呼啸着降临。刘清波与柳四那头反应也不慢，章鱼将他们高高举起，然后往海蛇的方向用力一甩。 我靠，我这想要触摸的英俊风姿全没了。 不管章鱼有没有祖宗十八代，刘清波立马将他的族谱问候了一遍。只因为这头蠢章鱼在把他们丢出去的时候根本找不好方位角度，导致刘清波是头朝下飞出去的。短短几秒之内，刘清波居然还有心情想到这一层。不过他随即调整好角度，祭出伏魔剑，与冬至从两个方向分头刺向海蛇的眼部。另一边的柳四也毫不逊色，他借力使力，从空中一跃而起，直接落在了海蛇的硕大脑袋上。柳鞭狠狠地抽向阴云在海蛇脑袋上的黑色魔气。还泡在海水里的威廉看到了这一幕。 哦，我的天，我也应该做点什么，但愿他没有被海水泡坏了。 威廉手忙脚乱地往后摸索着自己的个人飞行器，李寒儿伸出一只手过来揪住他。 带上我。 这种危险的活动女士就不要参加了。亲爱的，等我回来好吗？ 谁是你亲爱的？带上我，我比你有用多了。你的子弹能穿透他的鳞甲吗？ 威廉仰望着海蛇黝黑发亮的鳞甲。 别说子弹了，可能连小型的炸弹都未必能炸开那身鳞甲。可你们的刀剑也不行啊。 普通的刀剑当然不行，但罡气加成的神兵利器就不在此列了，更何况还有符箓。李寒儿懒得与他多解释，简单粗暴地揪住他的衣领。 你带不带？ 威廉惊恐地看着他，那眼神像是本来以为对方是个古典淑女，谁知道忽然化身为霸王龙的难以置信。对付这种滑不溜秋的巨大生物，在场没有人比冬至他们这个六人小组更加精通了，毕竟他们已经有过跟三头巨蟒交手的丰富经验。但此一时彼一时，别说刘清波完全不再想去捅海蛇的菊花，就算他想，以这头海蛇翻江倒海远胜三头巨蟒的能力，以及海洋里的复杂环境，他们也根本无法复制以前的成功案例。于是敌人唯一可见的弱点就剩下了眼睛。眼睛的目标浑圆巨大，很容易找，但海蛇并不是坐以待毙的蠢物。见两道剑光袭来，他低低咆哮一声，侧手张嘴，竟将长手剑连同他的主人吞入口中。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他的任何一颗獠牙都要比冬至整个人大。在被彻底吸入对方口腔的瞬间，冬至只有一个念头： 这头海蛇自打出生就没刷过牙吧？ 冬至！ 刘清波万万没有想到，冬至转眼就成了对方的腹中食物。但剑已出鞘，绝无回旋的余地。 这是冬至牺牲自己为我制造的机会。 伏魔剑的剑光骤然耀眼数倍，直接刺入海蛇的一只眼睛。通红的眼球瞬间被剑光刺爆，玻璃体破碎之后，鲜血腥液溅刘清波满头满脸，但他顾不上去擦拭，挥剑又斩上海蛇眼睛周围的脆弱组织。瞎了一只眼睛的海蛇瞬间进入狂暴状态，巨大的身体在海洋中翻滚扭曲，柳四直接被甩出去。但他在被甩飞之前，柳鞭不忘紧紧缠住附身海蛇的魔气，连同魔气一道卷住抽走。 如果这个时候能有冬至的明光符或者张松的驱魔符， 就能将这团行将破灭的魔气残魂彻底消灭。但是 柳四放眼四顾，许多人还在海洋中沉浮，他根本找不到张松的身影，而冬至又还在海蛇的肚子里。他此刻只恨自己当初没多学一门符箓的本事，眼看魔气就要挣脱了他的鞭子。 我们来啦！ 柳四猛地回头，一个，不，是两个人突然从海面直冲上来。威廉一手搂着李涵的腰，一手握枪对准魔气，连开数枪，枪枪都命中魔气。特制的驱魔子弹对魔气造成致命威胁，魔气剧烈震颤，挣扎的力度顿时加大，隐约形成了一个咆哮的男人形状。那是天魔残魂不甘消散的意识，他早已不是仙达村里初次凝聚成型的那个俊美男人，但依旧会在生死存亡之际显露出原来的样子，那是波贝叶本身对于极致美与欲的追求。然而这道连分身都算不上的残魂，威力终究要比分身弱得多，唤醒海蛇已经花费了他太多的力气。面对柳鞭和驱魔子弹，残魂的魔气拼命想要挣脱开去，向这几个胆敢对他出手的凡人报复。眼看子弹无法彻底消灭魔气，威廉有些急了，个人飞行器泡了水之后有些失控，他枪里的子弹也只剩下一颗，在另一手还抱着李寒儿的情况下，他根本不可能去换子弹。就在这时，李寒儿持斧在手，对威廉说： 听我的命令，我说开枪你就开枪。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命令？ 威廉张了张口，没把这句话说出口，但身体已经下意识遵从了他的话。他瞄准魔气又开了一枪，李寒儿也捏诀念咒，掷出手中的符文。中国道门符箓与西方驱魔术结合会是什么效果？以前没有人尝试过，但现在威廉和李寒儿无意中打破了这个记录。符火与子弹同时射出，在半空融为一体，结成一团火焰，在魔气身上轰然炸开，连柳四也被这股巨大的气流弹开。 成功了，魔气真的被消灭了。哇， 你 等等，飞行器。 没等李寒儿对威廉的得意忘形怒目以对，飞行器就开始失控。威廉身不由己飞过柳四头顶，朝另外一个方向掉了下去。 快控制它，下面是陆地。 我也想啊，但我控制不了，它坏掉了。一定要回去投诉那帮发明了飞行器的人，把我们当成试验品。 威廉骂出一连串脏话后，紧紧抱住李寒儿，两人如同抛物线一般划过天际，直直朝下面的岛屿落下。地面越来越近，李寒儿认得那座岛，前不久他们刚刚在那里冒险过，上面有茂密的森林，高大的树木，也许还有残余的丧尸。但即便有树木作为缓冲也没有用，这样的高度和速度，他们摔下去也只有死路一条。短暂的慌张之后，威廉居然镇定下来，他转头对李寒儿说： 亲爱的，没想到我们才认识没多久就要死在一起了，这也算是一种美妙的缘分，你能不能接受我的表白？ 话音刚落，后背砰的一声，红白相间的鲜艳降落伞自动打开，提着两人晃悠悠地往下沉。两人沉默着对视了一秒。 亲爱的，可以当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，让我继续表白吗？ 不能，闭嘴，烦死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